时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是11月8号，这可是个好日子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主持人玉龙同样的身份呢也是记者，所以呢到了今天就特别开心，因为今儿呢是中国记者节。要说好日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科普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之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暨科学环保100问详解的这本书也在今天是正式的发布了。今儿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关注啊我们台的这件大事儿了。和各位呢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活动叫做科学环保有问必答。我们整个的活动呢是贯穿了2015年大半年的时间，从4月份到9月份，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呢有在电台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环保知识，除此之外呢还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收集咱们各位听众的一些环保提问。收集到问题之后，我们也邀请了相关的环保专家在节目中以音频的方式，包括以这个微信呢送答的方式来回答相关的问题。除此之外，7月到9月期间，我们还派出了4支探寻团。这4支探寻团呢，分别涉及生态农业、垃圾回收处理、生态环境、节能环保这4个方向来去进行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啊，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天津啊、山东啊、陕西啊、江苏啊、浙江啊、江西啊、广东啊，8个省市，一共是走访了12家的环保单位。玉龙也是这个探寻团当中的成员之一啊，我是参与了其中生态农业的探寻团。在整个探寻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收获，看到了一线的啊一些相关的环保技术，也看到了真正从事环保行业的这些科技工作者们，他们是如何为我们的生态环境而努力而奋斗的。今儿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发布科学环保100问的同时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关注一下城市环境的问题。随着呢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呢大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日子过好的同时，我们也会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是要求越来越高。例如呢大家现在一提到空气啊，提到水啊，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环保见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来重点关注一下城市环境问题。除此之外啊，我要再说一遍，重要的事情还要再说一遍，今天我们是发布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暨科学环保100问的详解。这套书呢不久之后也会来到大家的身边。如果各位您对于环保有什么样的疑问，您还想学习到什么样的环保知识，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够给您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呢还是请到了二位专家，我们共同来聊一下呢有关城市环境的问题。首先呢为您介绍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的单晶晶研究员。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咱们又见面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的副教授冯成红，欢迎冯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跟各位听众啊也说了一下关于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这个大型活动。其实呢二位专家呢在我们活动进行的时候也纷纷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了。冯老师呢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做最后这个活动整个直播的时候啊，那场大直播的时候您也来到了现场啊。 对， 当时您参与到的是哪支队伍呢？ 生态环境探寻团 啊。您都跟着探寻团去了哪些地方？ 对，我们从这个从北京出发去了济南，去济南以后是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嗯， 然后呢我们是又转战到广东佛山， 对， 去了比沃峰科技有限公司。 哦， 那么对这个两家企业的一些生产产品情况，他们的产品在这个城市水体，比方说我们城市湖泊呀、河流呀的治理方面，还有城市这个企业的污水的治理方面，一些应用案例进行了那个探访，同时呢就跟他们进行座谈，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两家企业的他们这个在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他们的成就。 对，这趟走来之后您有什么收获？ 哎呀，我感觉这个收获特别大。比如说这我们两家企业的这个环保是一种朝阳企业，两家企业的老总他们就是很年轻，20多岁，有国外回来的，也有是从科研院所毕业的，那么进行创业，把这我们最先进的这种生态的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技术，微生物驱菌剂啊，微生物的这些制剂这种产品，包括一些定量的特殊的投加方式，应用到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水体还有这污水处理中。 好，单老师呢在我们整个活动进行的时候呢也给大家来回答过相关的环保的问题。那么您根据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看到咱们老百姓各位听众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您看来大家是不是在环保这个领域对于环境的关心是越来越专业了呢？提出的这些问题好回答吗？ 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觉，就是大家确实在这些年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对于城市环境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第二个就是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提的问题越来越专业了。那么有一些问题呢是非常专业化的，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士来回答的，而不是像以往我们更多的简单的问说，哎，我们的大气是不是污染了，空气污染了，尾气排放了那样的问题，而有很多是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 对，这也说明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各方面的环境问题的同时，自己呢在环境保护这方面的知识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儿呢我们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和您二位呢，咱们要共同来关注到的话题还是和城市环境有关系。毕竟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和这个城市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对于自己事业的梦想都是要在很多的城市当中来完成的。单老师，在您看来我们伴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目前城市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都有哪些呢？ 从目前从全国这个整体来看，城市面临的环境主要是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嘛，就是大气污染的问题。那么大气污染，原来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检测指标呢，是主要考察三个指标：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还有这个可吸入颗粒物。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三项指标，包括 PM2.5，就是细微颗粒物。那么那个臭氧和这个一氧化碳。那么在增加了这个三项指标以后，就我们用六项指标来检测的话，事实上我们整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空气质量还是不容乐观的。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检测了74个城市，那么真正达标的只有三个城市，就是海口，还有拉萨，还有舟山。那么达标率只有4.1%，也就是说96%的城市是不合格的。那么到2014年呢，我们检测的指标呢是161个重点城市。那么在这161个重点城市里头，这个空气质量达标，就这六项指标达标的是有大概是16个城市，那么达标率是9.9%，那也就是说还是有90%的城市是不合格的。那么从总体来看呢，在我国全国来看，现在大气污染就是雾霾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京津冀地区这个问题更严重，可以说我们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在空气质量达标的，因此大气污染是我们目前 城市环境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个水环境方面。那么水环境方面在这些年呢，经过我们的那个治理呢，地表水环境有所改善， 嗯， 但是依然那个污染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地下水的这个污染呢，可能问题更加严重。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地下水从这个污染到这个极重污染的这个率是超过了60%，是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方面我想一会儿冯教授会更详细的来介绍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垃圾围城的问题。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垃圾的这个集中收集和无害化处理率已经能够到达90%以上。那么比11/5末呢，我们大概提高了18%。 嗯。 那么在无害化处理率方面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无害化处理呢有65%，我们用的是这个卫生填埋式的这样的一个填埋，但是全国呢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是1.79亿吨， 1.79亿吨， 这样呢，如果一年下来呢，我们每年产生的这样的垃圾要超过650亿吨， 嗯， 那么按照这个65%的填埋的话，我们大概有460-470亿吨的这个垃圾是要填埋的， 埋在地下的。 对，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用位图看，几乎我们所有的城市周围呢都被垃圾山所包围着。 嗯。 而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城市面临的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就是我们越来越难以找到我们的垃圾填埋所，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的问题。 嗯、 可以说，这是目前城市面临的最主要的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是不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是这样的。可以讲就是在从世界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就是绝大多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着比如说空气污染、水污染，还有就是这种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那么人均的用水量还有垃圾量产生量都会更加大，那么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嗯，您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这些环境问题的出现，也许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们需要的就是了解情况，然后去治理问题，让大家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刚才呢，您提到了一点是水环境。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的冯春红副教授呢，也是一位水环境的研究专家。接下来呢，想和冯教授来聊一聊关于水环境的问题。咱们生活的地方是北京，我们也是北京新闻广播，咱就今儿重点关注一下北京的水环境啊。 好的。 我过去听说说这个北京啊，我听说过去不是我过去听说啊，我听说过去北京是一个水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像咱们现在其中北京的一个区叫海淀区，说海淀区当时为什么叫海淀呢？那是因为那水特别多，甚至都还能够种水稻。但是现在好像这事儿是不是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水也越来越少了呢？这个说法是这样吗？ 是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嗯， 它的建立都是依水而建。 对， 你可以回顾一下，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大城市都是建在水旁边， 嗯， 河流啊、湖泊旁边。那北京呢，是现在目前的现状来说，是唯一的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它没有大江大河。 嗯， 但是历史上，北京是个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 嗯， 我们在商周时期，那水就很丰富了。但古代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淀，就刚才如同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海淀就是当时都是沼泽呀、湖泊呀， 嗯， 然后你要是这个北京属于南北大通道，你要是往南北走的话，一般沿着太行山东部沿线才能过去。比如说我们那个积水潭，我们学校旁边积水潭，积水潭的话原来是个码头， 对， 过很大的船的。 说当年是修北京古城的时候，那儿都是一个重要的货运的港口。 对，所以北京是不缺水的。但是以后近些年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地下水的超采， 嗯， 我们北京水资源量急剧下降。比如说我们现在建国以后，北京经历了4次水危机， 嗯， 那4次水危机那是并且每次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这个北京现在的水资源量，那么我人均水资源量，2010年有个统计数据，占全国的1/4， 嗯， 占世界的1/4。 哎呦， 那就是说我这个世界这个联合国规定，这个城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立方米，那就是严重的这个缺水城市了。 嗯， 那么北京多少呢？大约在200多。 嗯， 2010年是225，所以北京现在是严重缺水。 现在南水北调这个工程进这个南水进京之后，这情况有得到多少的改善呢？ 咱们北京市呢，这个整个的水体，那么我每年的这个五大水系的供应的清水量大约是23亿立方米。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水量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个这么这北京这么多年的发展缺水，那么四次水危机怎么解决呢？就是调水。 嗯， 第一次水危机从建了精密引水渠，第二次水危机怎么呢？打井，我在平原区建了4万多口井。那第三次我们还是就是过度超采地下水，包括产业升级。那后这包括现在的这个南水北调，北京挺不住了。 嗯， 刚才如单老师刚才说，就说这个啊，我们北京城市问题很多，比如说像水资源缺乏，北京缺水。那老百姓说，我每天打开水龙头能喝到水，那每天我还能洗脸、能刷牙都有水。 对啊， 自己没有感觉。 是啊， 它不像雾霾，我每天能看见。 对， 那就是这背后呢，就是咱北京市，那么人家农历，比如说从周边，从山西调水，从河北调水，从南方调水，包括产业升级，是吧？它确保了北京市的这个水资源供应，包括我每天能喝上水。 嗯， 这不用，但是呢，水资源问题短缺是已经很严重了。 嗯，虽然大家每天喝水用水都没有什么问题，但照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些问题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大家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是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经常也通过媒体呼吁各位要节约用水，要想着法儿的能够把一滴水给它用到该用的地方去，把这一滴水给它用足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水环境保护的问题，现有的水咱们给它一定保护好了，可别浪费了。在这一部分，您觉得现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会存在水资源浪费的问题吗？ 嗯，是存在的。那么整个的城市，中国大面积城市是缺水的，啊，缺水。那么这个缺水呢，分两块，一块是资源性缺水，本来就没有水。 嗯。 另外一块呢，就是水质污染型的缺水，就是水质性缺水，就是有水，我守着水不能喝。 嗯。 为什么呢？水质受到污染。 对。 因为随着刚才跟张老师说的，就是说随着城市的发展，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嗯。 那么会导致一部分水污染以后不能用，那我用的话，就经过处理，那成本会上来。 嗯。 上来。 嗯，那么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那么比如说北京的话咱们是个五大水系，那么就是说每年的话就是个我们每年23亿立方的清水，但是我的污水排放量将近12亿立方米。 嗯， 这个量很高了。那么这个水排放到天然水体中，那势必导致这个水体中的，那么我们这个污染物排放并不是说都达标排放的。咱北京的话，咱们有统计数据，那么我中心区的污水处理率能达到92%或94%，这有个数据，每年不一样。那我郊区的处理率才50%几， 嗯， 那那50%打那个不达标那个水，不没处理水哪去了？ 对啊，那是不到50%的水呢， 那直接排放到水体中去了。 哦， 啊，所以导致这个水，北京的水，咱们北京市这有五大水系， 嗯， 然后180多条支流，还有80多个湖泊水库， 嗯， 我这个水五类或劣五类水，那么就是这个比例占到将近50%，50%。 像您这么说，其实要加大所有的这个污水排放的治理，排到自然界当中的都是可以不会对自然界造成危害的水。 对，应该是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嗯， 我保证我所有的水能经过处理，达标到根据我的水体的功能区划， 嗯， 就处理到那个相应的程度进行排放，这最佳方案。 嗯， 但是对咱北京来说，咱就是说现在这个处理率那么低，一方面是还存在着的工业废水啊、生活污水啊，还有粗浅的雨水， 嗯， 它直接排放到河里中去，啊，这是第一块，就是污水的收集率不行。第二块就是污水的处理率也不行，就是北京这个城市，比如说这几年的发展，我们2020年北京城市的规划， 嗯， 是这个污水处理适应人口是1800万， 对， 你想想，现在我们已经远远超过2000万了， 就当时建的污水处理厂，其实现在不够用了， 对，就是说这个污水厂规划的，比如说第三期工程，现在一期建完以后。发现建完以后，这个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 嗯， 现在好多水就是即使这个水进了污水处理厂，那么我的处理率还很低，有部分水不经过处理，那直接进入天然水体了。 嗯， 这也会导致水体的污染。 这也是城市发展人口在剧增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是的。 嗯，您这次呢来跟随我们的科学环保探寻团，也出去探访了一些环保企业，包括看到这些企业有没有什么好的科学技术，咱们可以介绍到北京来解决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是的，咱们这个在水体的污染防治方面，通常技术分为这个物理方法， 嗯， 化学方法，还有这个生物方法，还有这个生态方法。 嗯， 那么咱们探寻的两家企业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生物技术，他们用他们的菌剂，然后他们针对一些污水，主要针对高浓度污水进行处理。 嗯， 他们这个生物菌剂，比如说针对咱们北京市的还没有迁走的一部分企业， 嗯， 那么自排的企业、没达标的企业，那么 它有针对性的投放它们的菌剂，能达标排放，这一方面应用。 这个是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污水。 对，是的，从源头上控制。 嗯。 那我在这个河道中也可以用他们产品。 嗯。 比如说我们把他们生产的菌剂，那么他们可以在我们北京的比较凉水河呀、通惠河呀、这种清河呀，根据当地的那个水质情况、它水体的微生物情况，我提取这种高效的土著微生物，再投放到河流中去，再增强这个水体水河流这个水体污染的原位修复。 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有相关的这个水务管理部门可以听到啊，回头可以和冯老师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您所看到的这些经验可以跟他们来去分享一下，让北京的水环境是变得越来越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科学环保有问必答之终极问答。为什么今儿要起终极问答这个名字呢？那是因为在这一天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市科普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发布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暨科学环保100问详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是从5000多个各位听众呢所发来的环保问题当中呢去粗取精，来由专家给大家呢所最终挑出了100个大家最关键的问题啊，也是最想了解的问题来进行了回答。今天呢，我们是这部书的发布，同样呢，我也请来了二位环境方面的嘉宾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共同关心的城市环境的问题。在以上时间呢，二位嘉宾也给我们说了一下目前的大城市所共同存在的一些环保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和二位去聊一聊这些问题我们该去如何处理，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讲，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让这些问题呢从我们的身边尽快尽早的消失。欢迎您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国记者节，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科普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发布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暨科学环保100问详解。这也标志着北京电台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圆满收官。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参与栏目之一，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晚间将和您回顾科学环保有问必答活动半年来的成果，并邀请城市环境专家聊聊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科学环保有问必答之终极问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单晶晶研究员，欢迎单老师，您好。 哎，你好。 另外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的冯成红副教授，欢迎冯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单老师，刚才您呢在跟各位来介绍城市环境问题的时候，说到水环境，还重点提到了一个地下水的污染。我想从这个话题咱们来聊起，就是地下水污染的原因是什么，咱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控制或者说去解决这个没有看到的或者看不到的这一部分的污染呢？ 其实刚才冯教授已经讲到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呢这个包括管网建设，包括雨污分流啊等等这一系列，实际上做的不是很好，很多的这个污水呢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就已经直接排到的这个地下管网或者直接排到的地下，有些甚至直排入河流啊之类的，那这些呢都会对于我们的那个水体造成污染，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地下水体造成污染。 冯老师您怎么看呢？ 地下水污染问题啊，就是原来说针对地下水的问题更多的关注于这个水资源短缺导致这个超采地下水，这个漏斗，地形漏斗的问题， 对，还会地陷呢。 地陷，对，咱们好多城市比如都会出现，比如咱们北京华北地区，好像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华北地区。 哎呀， 咱们那个有个数据说，那个天津最深的井达到了800米，河北最深井达到1000米， 哇， 就什么概念呢？我打到800米才有水，已经没水了。 是不是再打一打就该出石油了呀？ 这个得问地质专家了。 来，您接着说。 那个地下水的污染问题，我认为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地表水的污染问题更可怕。因为地下水的污染，它不像地表水，那地表水我可以流动，可以看得见。然后地下水在地下，它这个防治就是治理性比较困难。然后有个说法说，地下水污染了100年都不未必能治好。它主要它地下水它有一定迁移。 对。 还有呢，地下水它在这个土壤中，它像个。在这个地下中，它那个不像地表，我可以用这些生物法，因为这个在那空气中的常规水处理方法，地下水很难的。 就是说治理起来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地下水的这个治理难度的这个一大难点吧，就是为什么关注会越来越多，也这个原因，主要在考虑治理难度上。 说到地下水这事儿呢，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大，那是因为过去我们一提啊，这个打出来的井水是甘甜的，地下直接采出来的泉水是可以喝的。但照您这么说，过去的一些在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环境演变的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是影响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下水，而这个是比较难去解决的问题了。 是的， 我之前还看到有新闻报道啊，是某些化工厂，他们为了减少自己在排污这方面的成本，甚至采用高压加压的方式把污水直接压到地下去，这种方式都是有的。哎呀，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真是他们真不懂啊，还是说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不顾子孙后代的安危就敢这么做？这样的情况在您看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这个地下水这是咱们那个整个国家包括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水源，就是我们城市中包括咱们北京，那个地下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源，那么我们喝的地下水干不干净都影响到人体健康，那么这个企业它排污啊，如果是常规污染物，普通的 COD 啊 BOD 啊，那相对好说一些，那尤其是在化工企业，它排放了一些这个难降解的污染物，那我地下水体中一些菌类啊，或我们地下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氧化还原条件呀，它都不利于这种污染物的降解。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常规的持有性的污染物，你比如大家可能不太懂那个常规性的污染物，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塑料。塑料制品的话，你放了很长时间，它都不会降解。 对。 那污染物其中要比如塑料一种成分进入水体以后，那么100年不会降解，那你随时喝随时都有，这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哦。 还有包括一些重金属啊这些东西的。 对， 对， 地下水呢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没有在企业污染，我们地下水的污染问题也比较重。为什么呢？我们全国大部分有很多的区域，我们地下水的砷超标呀、氟超标呀，这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就是对人体危害本身就很重了。再加上化工企业的污染，那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饮用水源这个达标率就比较低了，现在。 哎呦，我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害怕了。咱们今儿这节目可不能只吓人呐，这个指出了一些原因，还得开开方子。您是研究水环境的专家，什么方法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是人为排放的一定要禁止，这务必禁止。它如果你排放地表水体中，那么我可以治理，相对容易一些。那排到地下水，所以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相当于一种丧心病狂的一种，它影响太深远了，影响的年代太久远。对人体危害更大。那么如果比如说水体中那个地下水中原有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土壤中自身的这种污染物，比如说砷呀、氟呀、钙离子、镁离子、镁硬度呀，现在技术比较成熟，通常水厂处理是没问题的。但是一些化工产品现在好多咱们水厂的处理率还相对比较低。处理率比较低，那么就达标率这块，因为国家标准还没有没有，就是说化工企业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比较多，不能保证所有的污染物都能去掉，但因为监测指标的限制，没有完全监测，所以呢，尽量避免人为的往地下的排放。这是最佳方式。 您这个从事就是整个城市环境的研究，包括一些城市的规划都已经是很多年了。咱们从这个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角度来讲，刚才呢冯老师说了一些水环境的解决之道，您还有一些其他什么好的方法？不只是水环境，比如说大气呀、或者垃圾呀，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其实是这样的啊，整个城市的这个水环境呢，整个城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工程。这里头既包括了就是像我们刚才冯老师讲到的前期的源头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后面的一个污染的治理，包括像比如说大家采取一些这种节水啊这样的一些措施。 对。 那么实际上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升级，我们的清洁生产，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大量的污染是来自于生产的环节，生产和生活的两个环节，那么其中生产的环节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块比例，那么我们的这个产业转型升级，我们采取更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技术采用更清洁的这样一些能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第三大块呢，实际上是从整个城市的这个建设来进行这种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城市的这种大气污染，那么在城市里头增加更多的绿化，增加更多的水体，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些通风的措施，风道风廊的这样的一些利用，能够有效的 产生降沉的作用啊，包括这种固沉吸纳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包括刚才讲到地下水体的这些净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海绵城市建设，那么通过地面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绿化，然后还有这种渗透层的这样的一些建设，通过天然的这种渗透和净化也能够达到水体净化，所以应该讲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污染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包括我们人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约束，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像我们刚才讲的了，我们排污的行为，我们生活中我们如何来节水的行为，还有包括对我们生产的一个转型升级这样一个提升的行为，对我们整个城市建设的一个行为，总体来讲就是这样。 嗯，我之前看过一个不完全统计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预估，大约呢在2050年的时候，全世界会有70%的人可能要生活在大中小城市当中。我们的生活和城市也是密切相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未来都是和城市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你想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除了刚才我们专家提出的各种各样一些大的方针政策这个角度的一些作为之外，其实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大家力所能及做一些能做的事儿，例如说我们平常少生产出一些垃圾来，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咱少买一点，冲厕所的时候呢能用这个二次使用的水，比如说洗脸水、淘米水，我觉得这一部分大家都从自己做起，也会让城市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另外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是正式发布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报告及科学环保100问的详解。其实环境保护从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开始，绝对不是一个口号性的结束，而是希望这本书可以流转到更多人的身边，让大家呢在自己的切身的行动当中来去保护我们的环境。好，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驻足收听。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日军猖狂不是没来由的，八道楼子再往南就是南天门阵地，位置极为关键。22日，郑洞国旅长指挥第7团和第6旅11团反攻八道楼子阵地，在又滑又陡、树木稀少的山坡上，爱国官兵一批批冲上去，又一批批倒在日军密集的枪弹下。虽有炮火支援，但日军的炮火更为猛烈。日军还用重金收买伪满蒙军敢死队作为前锋，双方贴身肉搏达10余次，战况惨烈。伪满蒙军敢死队后面有日军用机关枪督战， 虽一片狼藉，却不敢后退。激战至晚上九点，日军不顾围满蒙军的死活，不分敌我，集中炮火进行覆盖轰击。短时间内，仅一个小小的八道楼子阵地就挨了3000多发炮弹，一片火海。这是日军侵华以来最为罕见的恶战，惨烈状况无以伦比。下面是一份徐廷瑶致开平商镇的电报稿，记录了当时。